出现，还是你的出现让我改变。一个巧合的夜晚变成一场最执着的迷恋，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。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， 行之有度，视野无疆。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7:00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 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，厉害了，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、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-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。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，我在这里等你。 自1955年至1965年间，我国呢共授予或晋升10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，1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，57名中华人民解放军上将，177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和136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。根据统计发现呢，当年的1614名开国元帅，到今天呢只剩下30名少将。他们的年龄呢超过90岁，其中呢18人的年龄已经到达100岁以上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是主播 Nicole，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资讯全分享。在今天的中国，尽管呢移动互联网已经完成普及，但在空中呢信息孤岛依然存在。我们知道，由于呢当前飞机上禁止使用手机或者是其他禁止使用的电子设备，机舱成为我国最后的网络孤岛。但从发展趋势来看，飞机上使用手机禁令将开放是大势所趋。过去的几年，各大航司包括了国航、东航先后宣布开通航空 WiFi， 并开始呢进行投资布局。南航、春秋等航空公司呢也在开展高空 WiFi 的测试和试验性的服务。美国联合航空呢因为超卖机位，强行的把一名合理上机的男乘客拖走。这名乘客呢更疑似遭到了粗鲁的对待而流血满面。机上的不少乘客当场抗议，并拍下了影片上传，引起了网友猛烈的抨击。联合航空呢稍早也是发布了声明致歉，表示呢正配合当局调查，也与这名乘客联络上，希望可以解决问题。接下来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，我们共同来关注共享单车。曾经呢有人调侃，共享单车行业最大的瓶颈则是颜色不够用。橙黄蓝绿的确呢多彩，但多彩的共享单车本身还没有盈利，却已经有灰色产业寄生其上了。根据搜狐新闻的报道，共享单车上的机械锁的密码是固定的，每一辆共享单车都有一个唯一的编码，也就是对应唯一的密码。因此呢有人想到可以通过 QQ 群和微信群来共享这些密码，然后呢从中获利。获利的方式一般是用户必须付费进群。 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呢，先告一段落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。首先呢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公举的《水手怕水》，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，希望在这个早晨你会喜欢。 叫我水手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，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Nicole。 刚刚呢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正是来自于周公举的《水手怕水》，非常有意思的歌，在这个早晨呢，也希望能够给你带来那么一丁点的好心情。听过歌曲之后，接下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。现在呢，我们熟悉的金像奖的所有奖项都已经完整的颁发出去了，当然在今天呢，我们也是将目光聚焦金像奖，大家呢期待的余文乐和周冬雨都变成了陪跑，但是所有的奖项我觉得也算是众望所归吧。而三度拿影后的惠英红呢更是无可厚非，在颁奖之前呢，各种朋友圈也是微博预测都将今年的影后之位呢指向了周冬雨。但是我一直觉得周冬雨这次不拿奖比拿奖更合适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请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。接下来呢，卖个关子，送上今天的歌曲，来自于张瑶的《七天》。歌曲过后，我们继续聊聊为什么是周冬雨没拿奖比拿奖更合适呢？我们一会儿见。 羞涩而生的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？想想也对，要有所准备，尽管这个季节的花卖得很贵，同事不在也无所谓，可以闻着烫人的香味自我沉醉。星期二是橙色的，怎么说呢，你的爱似乎变得远远的，距离是为验证美丽而生的，这句话真不像人说的。你买了水果，橘子会上火，偏偏此刻看不见你躲什么躲，你真的很笨，我感觉

世界已没有时差，放给你放假，幸福在挣扎，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 关子说，今年的周冬雨呢不拿奖比拿奖更合适。在这里呢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了。想想啊，首先输给惠英红影后那是完全的福气，无论是从资历还是演技的实力上，红姐都是香港影坛顶尖的人呐。这一次呢幸运是我，红姐的演技依然是一个字儿，那就是稳。在电影里呢，脆弱敏感而倔强的老人形象跃然眼前，惠英红呢不着痕迹让这个角色就变成了自己，我觉得完全是碾压式的实力啊。在这次金像奖的影后角逐当中，入围的内地女星呢还有谭维，谭维算得上是金像奖的宠儿了，七次入围最佳女主的提名，但七次都是陪跑，怎样此刻呢喜欢谭维的粉们默默地哭上一场。其实这样想一想呢，是不是周冬雨没拿影后你们觉得平衡多了呢？说起内地女星的角逐金像奖这些事儿，其坎坷困难程度完全是可以写上一部血泪史了呢。如果要写的话，那也要洋洋洒洒上万字儿啊。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一起盘点一下内地女星拿金像奖影后那些血泪史。首先呢听一首好歌，来自于张信哲的上海姑娘，歌曲之后我们一一盘点咯。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，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，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，幸好有她跟我陪伴，想永远简单给承诺不难，心里有答案，他有他的家，我有我的家，我就这样失去了他。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， 笑的模样，谁都要喜欢，而他有他的家，我有我的家，我就这样失去了他。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，遇见另一个他，永远陪着他， 两个影后，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惠英红。在1982年举行的第一次香港金像奖上，第一个颁发的最佳女主角的得主就是我们的红姐。而内地呢，第一次进军的金像奖也要追溯到1984年举行的第三届。不过这一次呢，也仅仅是提名。提名的演员是从18岁开始演少女，一直到现在还在演少女的刘晓庆老师。垂帘听政的一代妖后的形象，爆发的演技呢，让刘晓庆成为了第一个获得金像奖提名的内地女星。但是对于当时实力演员辈出的香港影坛来说，刘晓庆败给了当时风头正盛的叶童。一起落选的呢，还有林青霞和钟楚红两位大美女。瞬时间，我们是不是就替刘老师平衡了一把呢？当然，陪跑得奖的内地女明星远远不止刘老师一位，还有谁呢？噔噔噔噔，听歌吧。接下来呢，送上这首来自于杨千嬅的《处处吻》。在此呢，也是剧透一下，杨千嬅呢也是作为了此次金像奖的颁奖嘉宾。歌曲过后，我们依旧慢慢聊金像奖内地女明星陪跑得奖那些事儿，千万不要走开，我们马上回来。 你爱亦吻，却永不爱人，脸颊为冷，但是怕所人。你爱掠过去，索取见。

说到某女郎有实力总会拿影后，说起某女郎呢，我们差点忘了山楂树出来的周冬雨，也正是靠她出道的。而比起周冬雨经典的陪跑来说呢，走在她前面的前辈的影后之路就更加艰辛了一些。首先呢，首当其冲我们就要说到某女郎巩俐。巩俐的第一次提名金像奖影后呢，是她和老谋子合作出演的《古今大战秦俑情》。巩俐呢，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三角，每个角色呢都演绎的风情万种，深入人心。初次登上香港金像奖的巩俐，当然就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《妙街皇后》的张艾嘉，《爱在他乡季节》的张曼玉和《阿飞正传》的刘嘉玲，还有摘得影后的郑玉玲。第二次提名金像奖影后的电影呢，则是巩俐在《霸王别姬》之后出演的《风月》，而这一次呢，依然被张曼玉的《甜蜜蜜》夺得了头筹。不过事不过三呢，第三次呢，依靠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再次提名最佳女主的巩俐，这一次呢，和老谋子各奔东西之后，多年后的再次合作，终于让她跻身了金像奖影后的桂冠。虽然呢，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在口碑上算是铺了一个大街，但是巩俐呢，霸气的演绎还是扳回一局。聊到了内地女星呢参加金像奖的角逐，我们刚才呢说到了三位，接下来依然有内地的女星呢前赴后继的角逐香港的金像奖影后，还有谁呢？继续卖关子，我们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来自于谢安琪的《钟无艳》。歌曲之后，我们继续分享。下一时段千万不要走开哦，我们一会儿见喽。 其实我怕你总夸奖高估我坚韧，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，无人给我用自绝从拾了你信心，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。其实我想眼中崩溃脆弱如恋人，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，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，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，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，互相祝福心愿之际或者将我吻下去，我痛恨成熟到笑下去，仿佛冬天有雪水，被你一贯的赞许，却不配爱下去，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，找到我乐趣，我甘于当副居，也是快乐着唏嘘，彼此这么了解，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。想失去绝世好友。

行之有度，视野无疆。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:00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 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，厉害了，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-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没错。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， 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保温材料哪家强？京都顺发来帮忙。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、挤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26-2113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 最时尚的资讯，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。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，我在这里等你。 之前呢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圣贝纳迪诺北园小学是传出了枪声。目前的这起枪击事件已造成一名成年人和一名8岁的小学生遇害，还有一名小学生受伤严重，枪手呢则引弹自尽。事发时呢，小学大门已关闭，正在上课期间，枪手呢用身份证登记之后正常的进入了校园，随后呢进入一家教室，向正在上课的女老师连开数枪，导致其当场死亡。随后呢，枪手是引弹自尽。而事发的这间教室呢，是一个特殊儿童教室，当时呢有1年级到4年级共15位学生正在教室上课。大家早安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资讯全分享。如果特斯拉不迅速国产，降低成本，扩大销量，其先发优势呢很可能被后来者超越。特斯拉呢与上海市政府的谈判仍在进行当中，有知情人透露称呢，只不过因为特斯拉的要价太高而暂时搁浅了。然而不断攀升的市值很可能会加速特斯拉国产的进程。怕疼男32岁的李先生呢，从小就特别怕疼。3个月前呢，他的左边后牙发炎了，一想到要去医院看牙，他就害怕，忍着迟迟不肯上医院。妻子呢，也是3番5次的好言相劝和威逼利诱，都被李先生拒绝了。无奈之下呢，妻子只好以死相逼，他这才松口，同意前往医院。接下来呢，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，我们共同来关注共享汽车。这个春天呢，让共享单车火了一把，小黄车、小橘车、小蓝车，短时间内呢是风靡全球。于是有人就想，单车可以共享，汽车可不可以共享呢？你敢想，就有人敢干。一种呢主打分时租赁的共享汽车陆续成为了街头一景。事实上，早在2013年，上海呢就已经开始推广分时租赁汽车，现已发放的新能源汽车的分时租赁牌照超过了5000个。截止目前，北上广深4个1线城市均已有不止1家共享汽车平台开始提供服务。 好了，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。接下来呢，继续听首好歌，送上来自于张宇的《只想遇到一个人》，有些甜蜜的歌，这个早晨依旧送给你。 那些人在我心里经过，像风来了又走，我的心满了又空，快乐后又寂寞。那些爱在我心里流过，断得像一场梦，我一个人慢节奏，没有地方停留，只想遇到一个人，所以我单相信会有一双眼神，可以让心安安稳稳，不再像飘荡的灵魂，一辈子浮浮又沉沉，想遇到一个人，所以我单相信会有一种缘分，知道谁是陪我的人，在我最慌乱的时候，有颗心永远不会冷。 Tell you baby I wanna be with you, I tell you baby I wanna be with you. 爱在我心里流过，断得像一场梦，我一个人慢节奏，没有地方停留，只想遇到一个人，所以我单相信会有一双眼神，可以让心安安稳稳，像飘荡的灵魂，一辈子浮浮又沉沉，只想遇到一个人，所以我单相信会有一种缘分，知道谁是陪我的人，在我最慌乱的时候， 早上好，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是进入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分享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是聊一聊内地女星呢角逐香港金像奖，前赴后继，坎坷之路可以写一部血泪史了。刚才呢，我们聊到了非常知名也是大家熟悉的某女郎巩俐，当然说到巩俐呢，我们就不得不提章子怡喽。这两大某女郎呢，无论是相貌还是实力上都是势均力敌的。章子怡呢，首次提名金像奖影后呢是李安导演的《卧虎藏龙》，当年的章子怡的《玉娇龙》也是演得很拼命啊，但是毕竟呢是初生牛犊，和当年的《花样年华》里的张曼玉一比，就有那么一点成了陪衬了。没拿奖我觉得也是实属正常。说章子怡是某女郎，但是她的贵人并不是老谋子，而是王家卫。2004年呢，章子怡凭借着和王家卫合作的《2046》拿下了24届金像奖的影后。这一部和男神梁朝伟合作的戏里呢，章子怡是抢了一众大牌女明星的戏码，成为了当仁不让的女主角。而第二次拿影后呢，依然是和王家卫的合作《一代宗师》，而对手男主依然是梁朝伟。冥冥之中，这似乎早有命定了。 不得不说，章子怡的宫二真是帅到不行啊，这种柔中带刚的性子呢，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多少妹子，就包括我，是奔着叶问看的电影，最后呢却为宫二倾倒了。说了章子怡这么多呢，我觉得还是可喜可贺的，毕竟人家两次都获得了金像奖的影后呢。这一次章子怡呢也是应邀参加了金像奖的颁奖，成为了颁奖嘉宾。据说呢可能是不评奖的原因，这一次走红毯的章子怡格外的轻松美丽。好了，接下来继续送上好歌，来自于张韶涵的《欧若拉》。歌曲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。 闪电，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，忽然的瞬间，在那遥远的地点，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， FM 999是有条不紊， FM 999 是温文尔雅，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，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，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，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，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。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，我是主播雷口。 第36届金像奖落下帷幕，各大奖项的归属呢均尘埃落定，有的奖项早在预料之中，有的奖项着实出乎意外。特别是惠英红凭借幸运是我拿下了最佳女主角。有人说惠英红的影后是这次金像奖最大的冷门，我觉得哪有什么冷门，其实都是厚积薄发。罗耀辉导演邀请惠英红扮演电影《幸运是我》的分姨一角，他有些犹豫。他虽然当时已经56，但身材样貌和年轻时并无二致。他担心染白发加上老年妆的形象一面世，之后找他的角色渐渐都会定在老年段。但是他还是接了这部片子，他解释说那是一个冒险，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，可是我又觉得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可以去表达一点东西。他一直说接这部片子是为了母亲，他母亲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，所以他根本不需要演，影片中的都是他真实的生活。他也知道《幸运是我》这样的文艺片不一定会有高票房，但拍这部电影更多基于一种责任。他说如果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病的情况，我出一点力也是义无反顾的。在这部电影获奖的时候，惠英红泣不成声，这不是他第一次获奖，当然也不是他第一次因获奖而哭泣，但是却感动了所有人。他第一次拿到金像奖影后呢，是在第一届金像奖颁奖典礼上，那时奖杯的分量还没有现在足，那是22岁的惠英红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。当时的她虽然不理解这个奖项对于她的意义，但是却奠定了她在香港电影打女的地位。第二次影后呢，是在第29届金像奖拿到的，距离第一次已经过去了28年，这28年的跌宕起伏都浓缩成了眼泪，留在了那年的颁奖典礼上。他用2次的得奖证明了自己，其实我也是会演戏的。如今3度拿到影后，他没有说自己，却一直在感谢刚刚过世不久的母亲。他说他很希望妈妈可以看到他拿奖，知道他没有丢惠氏的颜面。惠英红呢，虽然是满洲正黄旗的后裔，但她出生时便面临贫寒。上个世纪60年代，全家偷渡到香港后，又被骗光了财产。有时从富有到贫穷，往往就在一夜之间。电影《岁月神偷》中有一个镜头，香港最著名的8号台风，将全城1/3的木屋刮得面目全非。惠英红是那场灾难的真实经历者。所以惠英红从小就懂得不能被动地接受命运，只有主动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。进入电影圈之前，惠英红做过舞蹈演员，那个时候的她为了有更多的机会，不仅跳好自己的部分，同台其他位置舞蹈演员的部分她也全部掌握。进入电影行业之后，她也一直让自己不要远离摄像机。她说我要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别的演员进行到了什么地步，我很怕突然被导演问，又一问三不知，很丢脸。惠英红打女的名声有多响亮，那她背后承担的伤痛就有多深。那个时候电影中的打戏都是真的一拳一脚打出来的。后来惠英红想摆脱打女的身份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，她开始了常年女配角的生活，许多都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，但是她仍然用超过100%的心对待。他常常对自己说，我会让你们慢慢看到我优秀的一面，到我那个年龄，说实话女主角的机会也不多，那就当好一片绿叶，一片能为整部电影加分被人家关注到的绿叶，我最享受的就是别人感受到我有这样的功力。惠英红一直都认为，别人给我100块钱，我要给别人120块钱的东西，这样才能对得起人家。正是这份付出多于回报的信念，不 不仅让他得到了电影界的肯定，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。 我没有自命洒脱，悲与喜无从识别，得与失重重叠叠，因此伤心亦觉不变。谁个又会并没欠缺，曾深爱的为何分别，和不爱的年年月月，一生不可自决。谁人又知道我的心灵炽热，谁人又知道再说已不变，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，不想再暴露我与他人前，你会令谁人自觉生可恋，即使天天也在变。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，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。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

人又知道，再说已不变，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，不想再暴露我于他人前，你会令谁人自觉生可恋，即使天天也在变。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，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。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

早安，我是主播 Nicole。 有些压力总得自己扛过去，说出来呢就成了充满负能量的抱怨，寻求安慰也无济于事，还徒增了别人的烦恼。而当你独自走过艰难险阻，一定会感激当初一声不吭咬牙坚持着的自己。 How are you doing? I'm doing fine, yeah. You're looking great, you know? Well, you're looking good too.